所以96年左右出家的男众大概就剩下我一个了，剩下我一个了，其他现在剩下的话大概都是2000年左右。所以人间真是无常啊，真是无常。我也跟我师兄弟以前能就是到我们那边出家，我做住持以后来我们那边出家，他也会问我一些师父的事情，讲一讲，他说奇怪，你讲师父好像跟别人讲都不太一样，不是同一个人。事实上不是同一个人。在94年、95年的时候，师父是比较严厉的，师父是比较严厉的。我们做错的话呢，他会讲，我会讲，比较直接的讲。那么96年底左右，97年的时候，有一位师兄跟师父的意见不太一样，所以呢，师父就讲了那几句。我师兄呢，气愤难忍，就离开了，离开法门寺，后来就还俗了。那么经过这个事情以后呢，师父就说，我讲到我弟子，我弟子就离开了，他就没有机会在我这边再听法，所以从今以后呢，我不再讲我弟子。从那个时候以后，我们就还能够容易直接从师父那边得到交接。这个就是我们的愚蠢，我们的愚蠢。那么到了2001年。2000年、2001年左右，有一个同学来。这个同学比较活泼，比较活泼的话，就会经常就是会触犯一些学院的规则，让大家不是很高兴。我那个时候是执事之一，就跟师父讨论这个问题。师父说，那你把它记下来，犯的事情你把它记下来。做记录的不是我，是另外一个执事，因为我不是负责人，对吧？师父做记录。他记录完了以后呢，就是他学院的规则不共住，他犯了好几次，好几条。后来在执事会议的时候呢，就提出来，就说呢犯了这样子，我们就要求执事就要求说师父请他离开，请这个同学离开。这个讲到又好像讲到以前佛经上的故事，好几次的故事。然后师父想了一想，就是跟我们说他不同意，同意都说。他的理由呢，就是说这个同学呢，如果到别的地方去的话，大概就完了，大概就完了。那么在法云寺的话呢？至少还可以听听闻佛法，有改正的机会，所以他不同意这么做。那个时候他说了一句呢，就是感叹的话，就是能够多听闻一句佛法都是好的。讲了这句话出来，他心情也是相当的沉痛。这句话，